朝鲜维护和平全国民族委员会发言人13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最近南朝鲜各阶层展开越来越激烈的斗争，声讨和谴责朴槿惠集团恶意屈从美国，策划在南朝鲜部署侵略性萨德的弥天大罪。逆贼集团为此惊慌失措，演出种种狡猾的骗人把戏，以图平息萨德部署地区的居民等南朝鲜各界愤怒的民心，从而引起全民族的激愤。前不久，朴槿惠把国会的大邱庆尚北道出身议员叫到青瓦台，胡说什么如果有一个由兴州郡推荐的地区，就检讨有没有不是兴州郡内城山炮台的另一个合适的地区，这就是其明确的一个实例。另外，南朝鲜伪国防部由于朴槿惠随口放出的检讨另外一个地区的妄言而陷入一片混乱，为解释他而绞尽脑汁，而主子美国则威胁说另外一个预备地区是不能批准的等，害得朴槿惠逆贼雪上加霜，陷入窘境。朴槿惠逆贼这次放出的检讨另外一个地区的妄言，正如内外所一致评论的，就等于是他自己承认萨德对人体和周边环境所产生的致命性危害性和对南朝鲜全境所能招致的严重的破产性后果。萨德严重威胁南朝鲜人民的生命和全体同胞的命运，破坏朝鲜半岛和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所以无论部署在南朝鲜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只能成为灾难和不幸的祸根。凡是反对战争、希望和平的北方、南方和海外的全体同胞，都要更加果敢地展开斗争，来粉碎朴槿惠集团部署萨德、挑战民族和历史、一直犯下弥天大罪的妄动。